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有着共同信仰的人，通常无需太多言语便能深知对方，感受那片温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日前，涿州市执法局常抓不懈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成立专门工作组和监督巡查小分队，监督考察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实现了年内安全事故零发生目标。12月5日，河北省教育厅依法治校检查组在保定市教育局和本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市第三中学检查依法治校工作。检查组对市第三中学的硬件设施及校园文化进行检查，观看了学校的宣传片，并召开座谈会。12月1日至6日，涿州市双语学校7年级亲子家长会于校阶梯教室成功召开，家长们共同表示，以后将会更好地配合老师和学校的教育工作，共同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近日，涿州市高官庄中学召开家长座谈会，校长向家长阐明了学校的办学特点以及特色的课程设置，详细讲解家长如何与学校携手帮助孩子们成功地度过3年初中时光。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5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我是李洋洋，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对接雄安，支持雄安，服务雄安，借势雄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 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这首歌是非常青春非常清纯的一首歌，何炅的《栀子花开》。听这首歌的旋律，你有没有在想象走在操场的跑道上，感受整个校园里充满的青春的味道？可能你的那个同学正在英语课堂上睡觉，可能你的另外一个同学在操场的另外一头和你一起招手。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比较欢快的歌， SHE 的《痛快》。 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亲爱的，请享用我的感情。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触碰，生命安排什么？ 我就感谢什么，每颗认真野火全都美丽了我。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SHE 的《痛快》，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痛快？还记得小时候听 SHE 的歌，还把他们一字一句的抄在歌词本上，那个时候真的是令人怀念哈。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潘玮柏的《双人舞》，也是一个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 Say la la la la la la, and baby girl say okay okay. 手机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的说 say la la la la la la, and baby girl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去时间坠入双人舞，不理彼此，慢慢欣赏。还有点发闷吧，浪漫被公式化。有些爱差点刺激更多想象，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把甜蜜洒满一地，放纵一下。Oh, 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和温柔的触碰，不安静的心房。Hi hi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Okay, okay, 身体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的出现。La la la la la la, and baby girl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去时间坠入双人舞，不理彼此，慢慢欣赏。尝试才有变化，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穿越疯狂，拨乱你的头发，我换一个场景，沙发或是厨房。Hi hi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You ought to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ay.Okay, 身体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啦啦啦啦啦啦 ，Yeah yeah yeah,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去时间坠入双人舞，不理彼此，慢慢欣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Okay okay, 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来如昔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一档，到底谁抢了那支宝剑？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老师说过春天难买春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首满是怀念的歌曲哈，由罗大佑带来的《童年》。还记不记得一根永远有牙印的铅笔，一块你永远都说不出有哪种香味的橡皮，和一个永远都合不拢的文具盒，还有一个鼻涕都擦不干净的你。其实岁月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沧桑啊，而那一份永不褪色的童真就藏在我们泛黄的课本里面。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一首小时候老师让我们知道世界充满爱的一首歌，毛阿敏带来的同一首歌。 Yeah.

和谁比较，不和谁煎熬，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 消灭烦恼，消灭烦恼， 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情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哦 一首听完让人身心愉悦的歌曲，来自歌神张学友的《烦恼歌》哈。当你烦恼的时候，想一想，人生就是减法呀，见一面少一面，活一天就少一天。与其让烦恼每天陪你生活，倒不如看开一点，好好的生活。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另外一首歌呢，是超女冠军来演唱的，并且她是周杰伦的死忠粉，她为此还给周杰伦写了一首歌，来自安又琪的你好，周杰伦。 但是有话没吉利说，你的准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好你在那我在背，我们是去麦当劳加奶茶一杯，好这眼睛大没事，你不知道你到了多少女孩，周杰伦你的音乐还独特到自成一派， Hello 最近好像周杰伦，哼哼哼一唱是双截棍，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 China Asian World War， 最近好吗周杰伦，街上西风正和波东风，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 难比张凌雨的眼， 在这里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你让中国外国姑娘你男生外传说流行运动歌曲创意天马行空周杰伦，你也摆过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 是只为美去点奢，你的照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哈，你在哪我在北，我们是去麦当劳将你的一台好摄影机带美食，你不知道你。 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安又琪的《你好，周杰伦》。安又琪在这首歌当中呢，歌词写到了周杰伦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还有周杰伦出的歌名啊、专辑名啊，融入到这首歌曲里面，并且编曲也特别的不错。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林俊杰的这首《编号89757》。 我最爱你，爱你。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王蓉的《我不是黄蓉》，她还有一首非常温柔的歌叫做《爸爸妈妈》。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一首非常温柔的男声演唱的歌曲，李健的《风吹麦浪》。李健一直都是那种温柔深情的男生哈，那我在这里呢就不过多的说了。我记得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评论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清华才子音乐诗人在这个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娱乐圈中实在是一股清流，就像是在比赛中别人都在唱非常流行的歌曲来取悦观众时，只有你和林志炫在推广好的大众不熟悉的歌曲，总觉得你在比赛中一世独立而并不孤单。真正热爱音乐的朋友都懂得你的音乐素养和音乐情怀，从你主动给原唱歌手版权费开始，都觉得你这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

很累，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